是疯狂又热闹，我冷静寂寞都很好，风景跟着我心情变化舞蹈。你站在街角，我还以为我在云舞蹈，你眼笑的你我知道重叠的轨道，爱上交叉的拥抱，爱上靠窗的桌角，爱上街角的奇妙。原来你乱了心跳，原来我慌了手脚，原来没时间。 Shine a light